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系我哋城寨嘅免费宣传平台啊，和你 shop 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咁我哋介绍嘅咧就系位于呢个观塘地铁站旁边嘅东广场，行路过嚟一分钟嘅啫。咁啊，东广场嘅地下咧有好多嘅食肆。咁咧嚟到嘅呢一间咧，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叫做 Coffee Art， 系食西餐嘅。咁咧就大家见到啦，佢哋嘅名菜就系咩呢？除咗咖啡，自己烘嘅咖啡豆做嘅咖啡之外咧，就係有呢個綠茶多士啦，有呢個蜆肉意粉啦，亦都有呢個羅勒青口意粉啦，仲有就係呢個智利嚟嘅青口。咁大家記住啦，志同道合嘅人，我哋要互相支持，多啲幫襯。咁啊，最後尾一節咧，就講一講呢個區議會選舉。 係啊，要啊。 咁就係今個星期日，咁咧大家記住就去投票，呢個緊要，我覺得。咁就如果我哋佔區議會嘅數目過半數咧，就可以喺選舉委員會裏邊咧，就係多咗110多席嘅。 嗯。 咁呢個係 一來一回好犀利。 一來一回好犀利嘅，即係話泛民可以成為咧，究竟邊一個？就算我哋出嘅人冇票冇能力贏到都好啦。你都可以左右個大局， 個 bargaining power 大好多。 係啦，即係話你可以真係 less evil 啦，就係將嗰啲嘅極端嘅人咧，將佢篩走啦。咁變咗北京喺挑選人選裏邊嗰陣時咧，佢都要有個考慮啦。 佢就唔可以揀啲咁極端。 佢就唔可以再揀嗰啲葉劉啊等等嗰啲上去啦。啊，咁啊，你覺唔覺得曾鈺成係 campaign 緊咧？其實 我覺得係㗎，即係譬如你話琴日。即係你雖然啲人話佢即係嗰個朱桓係呢個咩嗰啲官二代啊，或者咩 細侄女。但係陶傑刪咗鋪喎。 嗱呢個我覺得真係好奇怪喎。 好怪啊有啲。 嗱陶傑咧就佢唔會係無的放矢㗎，大佬。 但係咳砌年紀嚟講，又冇理由佢個孫女仲喺度理工讀緊書。 係啦，嗱， 除非理工做嘢嘅啫。 因為咧佢就啱啱好，如果係講朱鎔基，佢就係同阿江澤民同代嘅。咁江澤民嘅第三代。就其實已經嗱，佢而家佢第二代就係江志成啦。咁江志成幾多歲？其實都五六十歲，其實都好老啦。其實咁佢個仔都起碼30歲，其實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個女嘅話，即係有個孫女啦，即係朱鎔基有個孫女。 朱雲來嘅女咯。 咁就係朱雲來嘅女，都起碼到30-40歲㗎啦。而家咧呢個叫做係朱桓。 朱桓 就係咧，就係據稱就係19歲嘅。咁唔係冇可能，咁如果即係 50歲， 如果阿朱雲來佢自己有私生女係嘛，出邊即係其實係有玩下啲明星啊，咁唔出奇嘅呢個 大陸呢啲咁嘅高幹子弟通常都會係咁嘅咧。 啊，咁但係你但係就你咁緊張，你即係如果你係出邊嗰啲叫做係私生嗰啲咧，咁會唔會咁緊張啊？呢個就唔知啦。咁但係有啲連登仔好似話同佢對過年齡嘅，因為佢真係有個孫女，好似唔知係19歲咁之類嘅，即係起碼就係嗰個年齡咧係對得上。咁但係正常嚟講咧，即係如果你係直系嘅，即係你正室嗰啲就唔會咁後生嘅大佬啊，係咪？係 咯。 啊，除非你即係你咁大年紀都發發聲嘅啫。咁呢個唔出奇嘅，咁亦都可以嘅。因為你而家你喺大陸喺北京冇我哋咁多異惡英啊嘛，我哋就話不育嘅啊，好可能就。 但係佢就之前就接受法國嘅媒體訪問就話特赦添喎。 係啊，嗱呢個係啊，嗱呢個就係嗱呢個就係決定佢係咪真係campaign緊啦？呢個咧就等於佢係 offer 緊中央，反而 offer 緊中央係一個第二條路線。 係啊，即係話嗱，如果你要政治解決 ，I'm ready。 係啦， 係啊， 呢個亦都係咧，係關係到究竟中央。其實我覺得而家你見到習近平咧，你頭先上一節咧講咧就係其實習帝現咗真身啦。嗱，佢真係咧，而家香港呢一鑊嘢咧，佢個最強音出咗嚟，佢要為香港嘅政策負責任，亦都要為新疆嘅政策負責任。咁好啦，一個衰人做到底嘅時間，其實咧呢個歷史嘅契機嚟，歷史嘅契機就係喂時勢做英雄啦。如果邊個喺呢一個時勢裏邊做一個好人嘅話咧，好容易就會黃袍加身嘅喎。 喂，因為你鐘擺效應啊嘛。 係啊，啱啱 香港人已經苦到咁啦。 係啊， 如果習帝出嚟嘅話，好，而家我決定林鄭下台，跟住咯咁樣嗱，政治解決呢個香港問題。咁嘅話咧，就即係真係贏曬嘅喎。但係問題就係、是，以我觀察佢過去嘅作風，佢就唔係呢類人。 你話曾鈺成？ 唔係阿習帝。 阿習帝唔會，佢唔會。你阿習帝咧，佢就冇得救噶啦。佢就係滿腦子馬列毛咧。 曾鈺成 ready 就要習帝 ready 喎？你問我 嗱，唔係或者咁講， 是習帝的政敵 ready， 是拱他上去嘛？ 是啊，這個就是等，其實我現在就是覺得說現在反而是造就了歷史契機，如果習帝他是有一個人，他是有決心有道德的正義力量走出來的話，其實他是很容易上的，這個是亦都有國際的支持，是不是？喂，其實你而家你見到，喂，點解嗱，即係朱雲來啊，即係其實佢之前，你譬如好似唱重做咁樣樣啦，成日出嚟講嘢，就係話，喂，你而家咧，即係其實嗰個叫做係 GDP 造假，佢上個月都講噶嘛，喂，你加加埋埋，你對唔到啊，你邊度有六個 percent GDP 噶，大佬啊，喂，你失業率又多咗，係嘛，收入又上唔到， 外匯儲備又跌， 喂，而家我哋即係中央嘅財政收入亦都少咗，你點會有六個 percent？ 就係問呢樣嘢啊嘛。係咪？而同時間你見到，喂，其實兩個月之前啦，即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個重慶 黃奇帆啦， 係黃奇帆啦。其實你見到佢講嗰啲嘢啦，其實係不斷係令到習帝難堪嘅。即係譬如你講就係話，喂，你香港個地位不能夠取代啊。喂，呢啲係咪衝住習近平嚟啊？因為喂，邊個話深圳要做一個叫做咩社會主義示範區啊？使 Q 你示範咩？香港邊度使你示範啫？ 因為我自己咁睇就係咩咧？其實你記唔記得喺呢個唐英年與梁振英鬥到爛曬，大家都醜聞纏身嗰陣時候，其實阿曾玉成都想入閘噶嘛？ 係。 咁結果就午夜兇靈。就阿梁振英兇佢嘛，就話喂你以前啲嘢，我知道你啲衰嘢嘅喎，咁樣即係用黑材料嚟威嚇佢嘛。即係話事實上佢亦都視曾玉成係一個威脅啦。當時好啦，即係話如果你睇到而家喺建制派裏邊啊，嗱，當然每一個政客都係落緊住嘅，我覺得。但係喺建制派裏邊嘅政客，真正喺呢件事裏邊落住，我淨係睇到曾玉成嘅。即係肯將個 token 擺落去。嗱，贏與輸。不知道，但是他其他就是唐邊學那些陳志思還在那裡撒下撒下，一世做王儲的又是沒有用的，廢人來的，其實是不是又是等黃袍加身，這些人是中共不會再用的了，其實問題就是你擺了一個 token 下去的人，他起碼他有贏有輸，是不是先就是有派彩了，如果你要政治解決香港問題，你要有一個人家感覺到他在香港人最痛苦的時候，其實他是講人話做過一些出來去試圖挽回這個局勢的人，在建制派裏面就是曾玉成而已，其實其他人是一個都看不到的，所以我說那些人全部撲街的，全部墮馬的，今次是是不是？除非，很簡單，你說如果找強硬的 葉劉咯， 葉劉好，689復活都可以的， 689隨時 ready， 是不是？但你想都想到，其實這個不需要曾玉成的智慧，我都想到，如果我是中共，我已經打到殘的時候，除非我就話你香港變成廣州嘅啫，如果你仲要繼續喺呢個中美角力下邊咧，係要香港嘅角色嘅話，你一定係揾一個美國接受、香港人接受嘅人做特首噶嘛。 尤其係而家美國嘅問題，你而家同中美嘅問題搞到咁僵啦，其實你而家你係急需要修補嘅，大佬啊！你習近平你而家個勢就係啦，擺到明就係一個歷史罪人嚟噶啦，係一個敗國集嚟嘅。边个系可以扭转到而家中国嘅劣势？其实就系需要一个历史巨人走出嚟啊嘛，佢要将呢一个习近平扳倒啊嘛。而问题就系其实习近平，我觉得佢自己佢叻咗一样嘢啦。我觉得佢系揸晒所有人嘅春袋，所有人嘅黑材料。 我呢个一定啦，因为佢交权之后就共产党最叻就系呢种咁嘅 manipulation 啦。 系啊，咁所以点解咁多人都唔敢去反佢啊？即系其实系就算反而都唔敢露。你见到即系包括呢一个胡春华咁样样，即系其实佢嗰阵时话喂系咪肯入上啊？佢自己都主动话唔好搞我，大佬系嘛？即系佢见到呢一个孙政才都俾人哋 即刻玩完， 系咪先？即系所以其实你见到佢自己本身揸嘅春袋咧，其实系好多。咁但係個個都冇佢負嚇，即 係呢個黑社會嘅管治方式咧，其實係嗱。但係我覺得咁樣有幾樣嘢嘅，除咗你問，如果區議會嘅選舉影響到選舉委員會嘅變動，咁就曾玉成嘅機會就有嘅，我覺得。因為你對泛民嚟講咧，嗱，第一就首先泛民都係睇個民意接唔接受，而家唔係講普選啊嘛，而係 less evil 啊嘛。如果係葉劉曾玉成，或者係陳志思曾玉成嗰陣時候，你點揀咧咁樣？或者是呢個唐英年、曾玉成嗰陣時，或者係陳德霖等等。咁好啦，第二個係咩咧？就係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實際上就係好多嘅資源喺政府過去已經撥咗落去㗎啦嘛。佢要收翻係困難嘅。咁你如果控制咗區議會嘅資源， 你只要在地區建立很多的據點，這個據點本身就是所謂光復香港的第二步，就是將個社區要重新回到一個公民社會裏面，而不是成為民建聯黨國機器一個政治分贓的一個基地。這個就是大家記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意思。如果我們不是孫中山式的革命去推翻政權，事實上不是，中共猛說我們是，其實不是。好了，這個的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大家要想清楚。光復是什麼呢？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呢？所以我就說革命的對象可能就由我們自己開始的，我們行為開始的。你看到大家救理工很多人是真的走出來，不是只是在齋噏，很多人只是得把口講那些就慢慢慢慢都被人罵了。現在都是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行為，消費行為， 即是生活上的革命。 生活上的革命，即是說我有些人連地鐵都戒了，現在是搭巴士，有些就是以後不光顧大商場，這個就是一個生活上的革命的開始來的。這個革命是會影響到一個香港整個社會的結構的，我覺得就是那種大財團的控制啊等等。當大家的意識越來越覺醒的時候，是不是我不光顧 Starbucks， 我寧願光顧街頭巷尾那些店頭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就是一個時代革命來的。戒地鐵是一個時代革命來的，因為地鐵就是等於地產發展商場一種的中產模式。 我發覺其實走多幾步路呢，其實可以找到很多小店，很多好東 西。是的，當你回到一個街頭走，你不是地鐵上電梯去商場，商場你發覺新鴻基的商場就全部都是一田 Uniqlo， 唔係你其實 全部一模一樣噶。 你發覺而家咧，我哋係呢個零月啦，其實行路行多咗啦，係嘛？即係黨鐵成日喺度發爛渣、發脾氣咁樣樣。我哋行路行多咗，亦都要自己揾路啦。其實你自己捐落啲街頭巷尾咧，你突然間你意外地係發現到好多塞好正嘅一啲小鋪喎。其實係你譬如觀塘咁樣樣，觀塘你行上啲。行上啲嗰啲橫街啊，嗰啲窄巷啊，其實好多好嘢食噶，其實係。 仲有就算包括你話好簡單啦，你過去呢、這個 蛇羹嗰扎， 牛頭角站對面，呢個房協嗰個咩玉蓮台定乜鬼嘢嗰邊，一樣有好多舊嘅。 糖水又多，係嘛？跟住嗰啲咩蛇羹啊，仲有嗰啲咩打冷啊，嗰啲都好多噶，其實係。 好簡單，我話就算中環人企出嚟已經係一個時代革命嚟㗎啦。點解？因為嗰樣嘢大家記住係之後會改變嘅，個行為會改變嘅，其實。所以呢個大家千祈唔好一種嘅，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好 harsh 對自己。 係。 即係有陣時唔識自己咧 self congratulation。人有陣時係要自己即係令自己開心嘅，有啲方法。即係我哋成日特別係前線嘅抗爭者好多時咧，佢哋就係咧一種嘅好悲情嘅。的情緒在這裡，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犧牲了這麼多手足，又死了這麼多人，即很多時候是用這樣的動力去推動自己，所以那一下是個過程是很即是很 harsh 的。 哦，是的，你看到其實這兩天呢在理大走出來的訊息呢，就是說你問我走是不是，即是我你是不是不想走這樣，其實我都很想走，我都很 驚 是不是，但是我一想起即是以前721、831、很多女義士被人強姦又被自殺，就令到我呢即是我 不留在這裡不行，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心態嘛。但是問題就是說這種心態是不是work 先，係咪？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啊圍內啊，好多時候都係靠呢一樣嘢而凝聚。嗱，好嗰樣嘢咧就係其實嗱有仇恨嘅時間，佢就有一個理由，有一個正當性去 call 人出嚟。但係收就好困難啦，收係好困難嘅喎。其實係因為你嗰個道德正義咧，即係你有道德正義喺度，一收嘅時候咧。你網上面咪見到 咧，會覺得你 咪就好似連登有啲人喺度話，哎呀，好多散水狗走出嚟啊， 解散軍啊，食人血饅頭啊，又係嗰種咁嘅説法。 但你又發覺咧，好多時候講咩解散軍啊、散水狗 嗰啲從來都唔出嚟， 嗰啲 係 撲 你個街， 嗰啲係唔出嚟㗎。係 啊，最壞人食人血饅頭， 有啲、 就是、 有講呢啲咁嘅咧，佢個老婆係黑警嚟添㗎，其實係。 喂，而家大風向容乜易啊，真係。係 啊， 即係佢哋都掌握曬啦。 喂，其實好便宜啫嘛，講呢啲説話係。 係咪？即係你連登都知啦，好多分化撚都係一睇佢 post 個乜嘢知㗎啦，其實。 啱啊。 係咪永遠鬧自己人係最兇狠？ 係啊。 但是我覺得一樣咩咧？其實很多社會運動過後咧，譬如係日本的社運都係，佢哋慢慢走入咗一種苦行僧的一種情義結裏邊，即係喺種痛苦裏邊嘅。 咁咧苦行咧，因為佢唔單止對自己好 harsh 啊，佢對身邊嘅人都好 harsh 嘅，即係佢會嗰、那個嗰、那個道變成一個道德問題嘅，你明唔明啊？道德問題就係一下就係話你咁樣咪即係忘記咗死咗嘅人咁啊？咁嘅話咧，你變咗好多時嗰個討論咧，就唔係一個嘅理性嘅討論嚟嘅。是有一種咁嘅情緒喺裏邊。 唔係，我哋咪睇，咪以前咪睇過一套電影叫《No》嘅，就係、是、講喂點樣皮諾切特被推翻 佢啊嘛。 喂，其實即係本身即係有班人，一班職業嘅抗爭者，始至做抗爭者班烈士，其實嗰啲就係話， 即係綁住頭巾去死嗰啲咯。 呢啲嘢邊度 work 㗎？係嘛？唔夠悲情喎、啊，嗰啲廣告，我哋啲文宣要悲情啲。係嘛？要即係要即係我哋啲人咧，即係覺得係唔掂嘅咁樣樣。喂，但係佢而家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嗰個廣告人就係同你講，喂，一個好簡單嘅信息就係得㗎啦，大佬。喂，即係呢、這個我哋可以講 say no 啊嘛。其實係呢、這個我哋自己本身應有權利嚟㗎嘛。呢樣嘢係而佢哋之後做啲文宣、做啲廣告，其實亦都係好生活化。 咪就係有啲 jingle 啊 ，no no no no no no no， 係啊，咪就係咁啊，係啊， 就係咁嘅咋，細路仔。 即係同埋就係話兩佢簡單到係嘛？喂，兩公婆對住個電視喺度，即係揸住嗰個遙控咁樣，我唔中意睇就係唔睇啊，咪 no 咯 ，no 咯， 係啊，係啊，咪就係咁啫嘛。我唔喂個老公同我講話行房嘅時候，喂我可以去 say no， 點解唔可以 say no 啫？係咪？即係呢啲嘢咧係可以帶入嚟生活。其實坦白講。我哋今時今日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呢個抗爭運動，今次反送中運動，相對於五年前嘅雨傘運動，亦都進步咗， 進步咗好多， 進步咗好多。你睇我哋連龍牆嘅咋，亦都係嚇、 啊。 你就算你唔同意勇武都好，佢哋勇武啲文宣亦都係好深入民心。 就算你話嗰日啊，佢哋喺中環啊，做咗個嗰、那個紙皮做咗道窩啊，做咗個牆喺度啊， 係。 即係然後貼曬啲海報，然後最尾打爛佢。 我知道，即係你係講呢一個東歐巨變三十年啊嘛。 喂， 即係呢一個叫做阿習近平就親吻呢一個阿林鄭啊嘛。 嗰、那個係喺 Berlin 嘅柏林圍牆嘅一張好出名嘅壁畫嚟㗎。跟住嗰個場面啊，其實就係1990年 Pink Floyd 係 咪列根親吻啊？邊個啊？ 被布里茲尼夫親吻呢個東德嘅總書記奧巴馬。 係係係。 係啊。喂，嗰陣時係1990年，我仲記得喺呢個柏林有一場好大型嘅演唱會。就係、是、Pink Floyd，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嘅神級嘅樂隊。 哦，係， 就係對 War 演唱會。佢、最後尾嗰個一定係咧打冧嗰棟紙皮砌嘅牆嘅。喂，呢啲咪 creative 咯？我哋一睇就知係咩料啦。 其實即係呢個亦都係進步過以前，即係你話咩支聯會啊，即係、 永遠都擋住個頭。 佢哋有嘅，佢哋即係譬如咧，我記得好似唔知有一年咧，就係阿邊個啊？張文光啊，唔知喺度玩骨牌啊，喺度推骨牌啊，好似唔係，好似係呢一個真普選聯盟之前啊，嗰啲民主黨喺度推骨牌啊，係嘛，即係最後尾咧就推到共產黨倒台咁樣樣，喺度玩嗰啲咁嘅嘢，咁但係聚唔到人啊嘛，嗰樣嘢係，亦都俾人哋覺得係玩泥沙。 因為好多時就係咁啊，支聯會點解啲活動啊就咁膠味就係，佢即係好多時就係你有個大台就一定有個大台嘅規範，有個傳統，又有成，又要呢個焚燒吊唁冊，又要去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咁樣。咁你變咗群眾嘅創意就會壓抑咗噶嘛？ 係啊。 咁所以今次我就係話，你見到就算而家你連龍牆喺度進化啦，由面冇紙變成係巨型嘅壁畫啦，跟住有連珠嘅出現啦，係嘛？除咗呢個嘅Prepare the Fog 之外，仲有呢個連珠啊等等呢啲啦。咁你見到好多，但係而家我都有少少停咗喺度喎。你有冇留意啊？ 嗱，我喺 去咗好悲情嗰度啊，我覺得係。 冇辦法，因為其實就 我知係同嗰啲譬如周子樂過身啊， 呢兩個禮拜就係係 有關嘅。 呢兩個禮拜就係咁樣。 但係所以我就話，記住，如果個抗爭係要生活化、長遠落去咧，淨係靠悲情係唔夠嘅。我覺得係嘛？選舉千祈唔好話嗰啲選舉就係忘記咗戰友啊，唔係嘅其實。係呢個亦都係各自努力嘅一部分嚟嘅。 講好耐啦，光復區議會啊嘛。 係啦，光復區議會，你要記住，如果好多人話唔知投邊個票。你要上去蘋果的富刊果子咧，其實佢有一個專輯係做得很好嘅，係每一區每一區話曬俾你聽投邊個嘅。 哦，我而家見到唔係話淨係睇蘋果添啦，其實我就係睇呢一個即係行有時過去，好似禮拜日我行呢一個西營市廣場， 有連龍牆， 成日都有中庭噶嘛，佢唔知道有條友喺度嗌麥啊咁樣樣，又唱歌又成噶嘛，咁佢就係貼咗成地下，就其實我哋即係沙田邊個區議會 投邊個 嚇投邊個，佢唔好話就係話 recommend 你投邊個，佢就係話俾你聽，辨識俾你聽， 邊啲係泛民，邊啲係建制派，邊啲係假獨 立，戒掉黨， 係啦，即係佢就係佢講到明嘅。嗱，雖然佢貼曬出嚟啦，就係話嗱，我唔係話叫你投邊個，但係要你睇清楚邊啲人打邊啲人，就唔好俾人呃咁樣樣。 嗱，去到最後尾嘅關鍵係咩咧？要集中選票，特別係一啲三十個區，好似差唔多係有撞區嘅情況嗰啲咧， 係 大家要決定集中選票。 係冇錯， 呢個就唔係鬥氣啦， 自己配票咯。嗱，我覺得 自己配票嘅集中選票喺最大機會勝出嘅人身上，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成熟嘅，即係其實嗰啲戒票黨咧，其實 冇嘅一點。以前都試過啦，林海欣個選區嘅戒票黨得廿票，提名就廿個人，結果得廿票。 係啊，嗰啲就係、是。嗰啲其實係我佢即係自己攞嚟衰係嘛，都攞唔翻啲錢係咪？唉，咁但係佢嗰啲就唔志在呢啲㗎啦，可能就嚇。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大家記住早去投，因為當日可能各種各樣嘅原因係會令到投票有一定嘅困難，即係交通好咩都好，所以就一定係早去投。如果同屋企人去嘅，同爸爸媽媽去嘅咧，就早同佢哋飲完茶即刻就去投票。 係。 不要只是自己去投，帶埋佢哋一起去投。如果是那些區裏面民建聯是強勢的，我估佢哋就不會打街頭戰嘅啦。今次我很少見到佢哋在街頭宣傳嘅，而家全部打呢個鐵票，組織戰。咁所以咧，就如果街頭有衝突嘅咧，自己行開，不要參與呢些街頭嘅衝突，可能是對家搞出嚟嘅。其實 係冇錯， 係啊，街頭衝突，我哋唔需要喺投票日去搞街頭衝突 嘅。如果你見到嗰啲懶係私了嘅場面，你就加甩腳啦，你就攋嘢噶啦，可能就 防暴就係嚟喐你啊。其實係咁，所以記住，因為阿 Lens 嗰個情況就係咁啊。其實係最終防暴嚟咪喐啲街坊咯。咁所以記住啦，呢、這個就係咧，大家我哋要 be water 之餘，仲要 be smart。 冇錯， 贏了之後才算，你問我。當然中共會有很多方法去收買那些人，在區議會主席選舉裡面，如果失去了多數那些，他會用盡方法等等。但是記住，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先。投票而早不而遲，傳統泛民的支持者是八點鐘才去投的。撲你個街！如果八點鐘之後道路突然間塞咗，對家塞咗咁點啊？ 最好咧，就其實你朝頭早啦，你即係趁啲你嗱。嗰啲咩嗰啲藍絲鐵票咧，好多時候朝頭早去投啦，係嘛？咁亦都有啲組織票啦，咁都好早嘅其實。即係喂，如果你自己本身一大朝早就嗰啲黃絲票排曬長龍，佢哋見到有條龍喺度，喂，佢點會喺度等啊，大佬啊？ 藍絲 係啊， 都會嘅， 未必會等嘅，冇咁好耐性，大佬。 唔係，仲要我覺得係咩咧？就係要俾老共睇到咩咧？香港人。可放可收，嗱呢個好緊要嘅。雨傘運動放咗收唔到，如果可放可收嘅話咧，你先至有 comeback 俾佢睇到嗰個威脅啊 ，comeback 個威脅。 Be water 就應該係咁啦。 係啊，水無常態。 係啊， 係咪？所以你見到佢可以係冰，冰就好硬嘅。變成兵可以係殺死人， 即係如果你話啊，即係喂，我哋死好多義士係嘛，亦都好多人犧牲咗，咁然之後就令到自己失咗水嘅彈性同埋形態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其實你反而睇唔到出路嘅，其實係。 總之要記住，對家而家都掌握咗我哋嘅語言技巧㗎啦，帶風向、搞分化呢啲嘢。 哇，其實喂， 其實佢哋好犀利，喺中大我覺得其實他就用了這些方法。 你雖然你說這些黑警很多都很蠢，但其實也有些醒的，即譬如我看到即有些片在浸大打完之後，哎，快點走快點走，我們都要 be water 這樣，真的這樣說的。他也都有些人呢，就其實是昨天有人錄到，就是說在理大你對著前線呢，就在那裡說就，哎，中大的人當你們 condom 啊， 喂，他真的 condom 不是他們的字咯， 喂，佢適用翻我哋啲字喎。 係啊，所以你以為嗰啲分化撚係淨係自己人啊？ 係啊， 肯定唔係啦，好多甚至係警察嘅深戰部門嘅人嚟嘅。 唔出奇，佢哋有分工噶嘛？呢個嚇。 梗係有啦，喂，大佬，佢蒙住面黑衫入去，你喺度坐喺夏頂基運動場開大會，佢喺度撩下撩下，冇乜意啫。 係係。 喂，呢啲嘢唔難掌握㗎，真係。 冇錯。 佢有專門嘅人去做㗎，呢啲係叫做保安部啊。 係。 係香港特區警察，即係以前叫做。政治部 食腦的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政治部是有學生在以前在中大和港大的，我定期將學生運動的寫成報告交給， 也都有職業學生，一向都有 職業學生的上線，就是 security wing 的人咯。那你想想， 盧偉聰 security wing 出身噶嘛，而家嘅鄧炳強點會唔用 security wing 嘅人？ 喂，以前啊，我上裝 去做嘢啫。你以為真係嗰啲分化撚係由中共收買某個網站去做，梗係唔使啦。我話俾你聽。 我以前啊上裝嘅時候，有個人讀書讀到三十幾歲嘅，其實係都係讀 back， 都係讀 undergrad 嘅啫。然之後啲人話佢即係起佢底，就話 職業學生咯、啊， 唔係話職業學生之餘，就係話佢有黃怡宏個仔咯，唔知係咪真嘅真的。 咁啊！呢啲肯定就係當工咁翻噶啦。好，今集嘅時間差唔多。 好， 咁啊，結束之前再提醒大家，我哋嘅呢個轉數快就係26296440。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多啲支持我哋，希望我哋城寨可以四個人全部當選啦。當然係，我最希望就係 Lance 啊、Gary 呢個新民主同盟可能全線勝出，特別佢有一個候選人係對劉國勳嘅。 嗯， 大家記住啦。 劉國勳喎，打大佬。 劉國勳就打大佬嚟嘅，其實阿 Lance 都係打大佬嘅，就係呢個民建聯嘅呢個即係第二代嘅呢個中堅分子。咁所以大家如果你係嗰區或者你有朋友喺佢哋嘅選區嗰度咧，就可以咧係去呼籲佢支持。咁我哋 Facebook 亦都有 share 咗 Lance 候選會嘅資料啦。咁頭先亦都出咗個 QR code， 可能再出一次，大家可以就係呢個 do 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去到阿 Lance 嘅選區候選會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再見， 拜拜。